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于磊。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这两个月，一个个蓝天令人印象深刻。自京津冀大气污染秋冬季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大兴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各项指标降幅喜人。目前在各大进京入口都可以看到环保人的身影。记者在渝阀进京口看到，尽管天气严寒，两名环保人仍然通过固定式检测设备对来往的重型柴油车进行监控。环保局负责人介绍说，发现尾气不达标的情况，执法人员将开处罚单或者劝返。 近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到荣华街道，将一面印有“情系百姓，一心为民”的锦旗送给了街道。 近日，大兴城管的执法队员在对一处饭店的楼顶广告牌匾进行拆除时，发现了牌匾后面藏着近5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城管队员立即安排人员对问题违建进行拆除，不留隐患。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大兴报记者龚兴报道，这两个月，一个个蓝天令人印象深刻。自京津冀大气污染秋冬季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大兴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各项指标降幅喜人。目前在各大进京入口都可以看到环保人的身影。记者在渝阀进京口看到，尽管天气严寒，两名环保人仍然通过固定式的检测设备对来往的重型柴油车进行监控。环保局负责人介绍，发现尾气不达标的情况，执法人员将开处罚单或者劝返。今年4月，大兴区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坚持以最高标准、最新理念、最好质量推进工作，进行自查，将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到底。 为此，区政府加大了环保工作的保障力度，设置了4个环境监察大队，进行彻底限煤，率先治污，强力降尘。为了强化打击力度，大兴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全体出动，把打击排污、降氮降尘、污染减排作为主攻方向，持续形成环境执法高压态势，打好秋季、冬季大气污染专项执法攻坚战役。这场艰难的抗霾战役如今取得了初步成果，下一步，大兴区环保局通过总结管理经验，将有效的方法形成机制，加大宣传，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制度，争取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大兴报记者王艳静报道，近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到荣华街道，将一面印有“情系百姓，一心为民”的锦旗送给了街道。老人是天华园一里社区的常住居民，膝下有3个子女。其中一个患有精神残疾，另外2个在区外安家，不能经常陪伴在老人身边，是社区的特困家庭。几年前，老伴儿离世了，照顾精神残疾女儿的重担又落到了老人身上。 2014年，荣华街道成立后，老人家里的情况引起了街道的高度重视，把它列为重点帮扶对象。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家中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解闷， 帮老人跑腿、买菜、买燃气费，给老人送来可口的水果，为老人申请特困补助，并定期对老人生活情况进行回访。接到工作人员多年如一日的关怀照顾，让老人备受感动。临近年底，几天前他和女儿一起做了一面锦旗，亲手送到街道负责人手中，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本案消息，近日大兴城管的执法队员在对一处饭店的楼顶广告牌匾进行拆除时，发现了牌匾后面藏着将近5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城管队员立即安排人员对问题违建进行拆除，不留隐患。记者随后来到拆除现场，看到这是一处2层大约10米左右的饭店，站在楼底可以看到楼顶有一个铁皮房子角，目前饭店处于关门状态，并没有正常营业。据旧宫城管队员荣启征介绍，这所饭店已经转让了，目前接手的商家还没有正式入住。前段时间他们拆除饭店楼顶违规广告牌匾的时候发现了违法建设，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并上报了情况。旧宫镇政府也非常重视，要求尽快消除隐患。 记者发现，在建筑侧面有一条外挂楼梯，从楼底一直延伸到楼顶。城管队员说，这是楼顶建筑的唯一入口，楼梯大概有半米来宽，入口处有一道防盗门，楼梯里非常的昏暗，只能借助铁皮缝里透出来的阳光勉强照明。走在楼梯里感觉颤颤巍巍的，不知道原来生活在楼顶的人平日走在楼梯上是什么感觉。从昏暗的楼梯来到楼顶，记者看到楼顶已经用彩钢隔成了大大小小许多房间，过道上堆放着椅子、纸箱等废弃物，让本就不宽的通道显得更加狭窄。屋内堆放着一些办公家具和床上用品。据城管队员介绍，根据他们调查，这些违建是上一个商家所建的，用来当作员工宿舍和部分办公场所。 从这些堆放的杂物和狭窄的通道可以想象，当初楼顶应该住了不少人。当时他们发现的时候，由于饭店更换了老板，新员工还没有入住，所以并没有使用。但是你可以看出，这些彩钢房子和这种混杂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勘察完现场，执法队员安排工人开始清理违建内的杂物。城管队员说，他们已经和饭店目前的老板沟通好了，老板也非常配合这次的拆除行动，但是由于楼顶情况复杂，没办法用机械进行拆除，所以只能通过人工拆除楼顶违建。虽然人工拆除相对于机械拆除进度上会慢一些，但是这种楼顶的三合一违建一经发现，绝对不会手软。 大兴报记者杨洋报道。12月10号，反邪教公益电影回归的心灵在北京南郊肿瘤医院举行了开机仪式。这部电影由大兴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品。邪教是人类的公敌，是社会的毒瘤，具有反科学、反人类、反政府、反社会的明显特征。它在践踏法律的同时，也在践踏着人权。现今的生活中，邪教欺骗人的花招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旦受到邪教的蛊惑，就会聚集滋事，不仅给家庭社会带来危害，甚至还会危害国家政治安全。据介绍，电影《回归的心灵》是一部取材于真人真事的故事片。影片主人公杨俊东是一个偏远山村走出的大学生，在北京原本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因为轻信法轮功而失去了工作。此后他又险因练功绝食而失去生命，在社区民警、工作人员、同事等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他充分认识到轻信邪教的危害，并走出阴霾，积极成为一名反邪教宣传志愿者。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可以让人们了解邪教的现实危害，了解中国政府对涉邪教人员教育挽救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了解反邪教工作者对邪教痴迷人员的不抛弃不放弃的人文关怀。 影片将是一部彰显时代精神、充满正能量的文艺精品，对人类反邪教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进而丰富反邪教文化内涵，推动反邪教文化繁荣。宣传推荐大兴，展示出大兴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据了解，影片《回归的心灵》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将于今年年底拍摄完成，明年将与广大观众见面。届时，影片将在中国反邪教网等视频网络平台播出，敬请广大市民关注。 大兴报记者杨洋报道。日前，在天堂河社区活动室内天宫院街道的十多位精神障碍居民围坐在一起，进行绘画、谈感受和康复培训。这是天宫院街道正在举行严重精神障碍同伴支持技术项目活动。据了解，严重精神障碍社区同伴支持技术是合作推广项目，由大兴区精神卫生保健所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联合开展，是针对社区精神障碍患者的一项疾病康复服务，于今年十月正式启动。北漳村卫生院的经防医生王志奎介绍说，我们将已经复原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筛选、评估和培训以后，组成互助小组，以陪伴的方式开展活动，让同伴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怀，为他们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和展示自我的机会。 据了解，目前天宫院街道已经有12名符合条件的患者加入互助小组，其中选择了2名康复较好的作为辅导员，每周开展一次活动，由辅导员选取活动题材，写计划方案及具体操作。经防医生王志奎作为指导员，对每次活动进行把关和建议。他说，同伴支持项目我们已经开展了4次，效果良好，入组患者的参与性、积极性都很高，十分活跃。小少和小马作为辅导员，在活动主题的确定、同伴的引导、活动的组织协调、语言表达等方面表现突出。 同伴支持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对于辅导员来讲，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信心和进一步康复，同时也是一份工作，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角色感，为其他患者树立了康复的典范。对于其他同伴患者来讲，让他们看到希望，获得家人、社会的支持，保持病情稳定，减轻家人的负担。对于我区的精神卫生服务工作来讲，能够搭建桥梁，丰富服务团队内涵。希望在以后的康复活动中，有更多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学习到疾病的相关知识，恢复自尊、自爱、自我效能和社会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精神症状，提高生活和工作能力。 本台消息，最近在第二届艺术品市场价值建设奖评选活动中，大兴区城淮美术馆馆长翟旭东获得了最佳收藏家奖。城淮美术馆是北京南城最大私人美术馆，馆里收藏了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胄等名家作品。美术馆针对每个画家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研究，建立了完备系统数据与系列收藏脉络。第二届艺术品市场价值建设奖由新华通讯社旗下收藏投资导刊杂志社主办，是对2015年到2017年中重大事件和重点艺术家、重要收藏家、重要人物等进行评选。 翟旭东因为创立了北京城淮美术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也让大兴区的文化氛围更加浓郁，获得了南海子文化名人名家的称号。翟旭东致力于常年不断的展览和学术交流活动，自己的藏品也不断丰富，从齐白石到张大千，从明清到现代，收藏者们一边讲述的是文化产业的故事，一边积累着文化的财富。翟旭东认为，真正的收藏家要做到从艺术的本身去看好坏，做一名人类文明的守护者和发现者。 一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寒夜幽冷，他们用坚守温暖城市。12月12号，北京迎来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寒气逼人的深夜，有一群人既是为了自己的小家，更是为了北京这个大家在忙碌着。0点10分，一辆热力集团的工程车停在西城区白云桥下，车上下来6位工人师傅，他们来自管网2所3班，带队的是班长袁成军。气温骤降，加压升温对老旧管线是个考验。6位师傅的任务就是检查管线运转情况，确保正常供暖。检查管线要从井口进入地下。几个人下车后，在井盖周边拉起了围挡，固定警示标志。几位师傅穿的并不厚，风一吹就冻透了。但他们说，井下会达到30摄氏度，爬进爬出换衣服太耽误时间，一宿至少要查看40多个点位，不能浪费时间呀。 掀开井盖，一位师傅把测氧仪探了进去，说氧气安全，地下密封性好，氧气稀缺，下井前的准备工作必须做好。几个人抬着像三脚架似的防坠器架在井口，一位师傅背后挂上绳索，顺着梯子下到井底，检查管线是否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查完这个点位，围挡向前推进了20-30米。班长袁成军接过了组员手里的一张表格，说我来签吧。表格上是各类安全指标，详细记录着井下的数据，谁要下井谁来签字。每逢遇到这种10多米深的深井，袁成军都是主动请缨，把危险最大的活儿留给自己。 井下漆黑一片，袁成军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另外几位师傅围着井口蹲了下来，望着井底，时而什么都看不见，时而晃过几缕手电的光亮。大家屏气凝神，寒夜仿佛一下子冻住了，只听见过往的车流声。班长，半分钟后一位师傅喊了一声，直到听见袁成军带着回音的应答，大家才如释重负。地上寒意袭人，井底闷热如下，近40摄氏度的温差很容易让人感冒。袁成军先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接着又紧了紧领口。他跟我们说，干我们这会儿，伤风感冒常有，不发烧就坚持，大冷天的不能让老百姓着急。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以前的小路加宽变直，原本设在路边的井盖如今挪到了机动车道上，因此师傅们只好在夜间不断路检修。疏配2所3班共有28人，他们负责检修的430个点位，而全所掌握的点位数量达到2000多个。这2000多个点遍布在京城核心区的各条供暖主干线上，每一个点的编号、位置和情况，大伙儿都熟记于心。 晚上10点，很多人已经钻进暖被窝，但是在新发地蔬菜市场，一夜的交易才刚刚开始。在惠农门前，来自各地的运菜车已经排起了长队。运菜车大多来自山东、河北，都是等着进入新发地蔬菜市场的。这样的等待，司机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不少人在车里准备了被子。我们进去得后半夜了，现在就在车里凑合一下。在新发地里面，菜商们已经忙碌开了。交易完的新鲜白菜、翠绿的豆角陆续装袋装箱，明天一早他们就会进入居民们的菜篮子。今年28岁的小师傅小陈在新发地卖菜8年，毛线帽、棉坎肩、军大衣，再加上盖腿的毯子，这就是他冬天不离身的行头。小陈至少要在这里守上一宿，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批发，明天一早大家就能吃到我拉来的菜了。为了卖菜，他要熬上一宿，有时候2天都不能休息。他在怀里随时揣着几块槟榔，困了就嚼上一块。 晚上11点，外卖送餐员张浩发了一条朋友圈，还附上了一张订单的照片。这是一位客人点的砂锅粥，备注上还留了一句话：天冷，给外卖小哥点了一份粥。在 CBD 的一座写字楼下，裹着羽绒服的张浩双手把外卖递给客人，连说了好几个谢谢。客人想让他在大楼前台吃完再走，张浩却回答已经吃过了。原来为了不给客人添麻烦，张浩在店里就早早地把粥吃完了。他不住地感慨，平时客人的备注一般都是要发票，很少有客人为送餐员点餐。天气虽然冷，不过送完这一单，他觉得暖和多了。和别的送餐员相比，张浩的穿着像个多国部队，羽绒服外面是一件闪送马甲，下身是一条保安员的制服裤子。其实他是一名保安，送外卖是兼职。他说，我今天是中班，下了班我就来送外卖了。到晚上11点，他已经送了7单，账户里有了80多块钱的收入。他拿出屏幕满是划痕的手机说，每天基本上要接10单左右，一天能挣100多，加上做保安的工资，一个月下来能挣到7000块钱左右。当然这都是在寒风中辛苦奔波换来的。 我不累，就当旅游了，正好各处转转。张浩今年31岁，是河北新集人，刚来北京打工4个多月。他说当保安就是单位和宿舍2点一线，但是当送餐员却可以满北京跑，还能看看风景。凭借这份兼职，他对北京也越来越熟悉，最北边跑过昌平，最南边到过大兴。除了每月1400元的房租，张浩每个月能攒下5000多块钱，几乎没有其他花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婆孩子都还在老家呢，不过他每个月回家都会给家里带些北京的特产，上次回家带的京八件，上上回是北京烤鸭。他说这些东西家人都很喜欢。 上身穿着2件外套，一件棉坎肩，一件衬衫加保暖内衣，下身穿着一条加厚的绒保暖裤，再套上秋裤，头戴一顶厚毛线帽子。晚上9点，街头气温已经跌到了零下5摄氏度，行人裹紧外套脚步匆匆。朝阳环卫中心1分队1班的许战国师傅仍然坚守在建外大街华侨村北侧的路上。许师傅清扫的区域属于朝阳环卫制定的示范道路之一，清扫范围从以前的路牙到路牙升级到墙根到墙根，要达到无遗漏、无盲区、无死角的保洁目标。对于一些门前三包做得不好的餐厅和商场来说，许师傅还要帮他们查缺补漏。晚上保洁很考验眼力，背街小巷不比城市主干道，这里的路灯照明设施往往不够完备，但在暗光条件下，许师傅的清扫仍然细致。在一遍遍的巡回过程中，所有新生垃圾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因为穿得厚实，许师傅扫上一会儿就开始发汗，他更乐意把他的清扫车停在一边，边走边清扫。现在北京实行室内禁烟令，在街头抽烟的人多了，我们每天要扫上千个烟头。记者看到，当年轻人捧着热饮欢笑着走出赛特购物中心时，许战国还在躲避来往车辆，把压在隔离墩下飘在绿地上的垃圾清扫干净。许师傅上的是晚班，下班以后他会把清扫车开回四会附近车队，再骑电动车回家休息。真正能休息时已经接近午夜。尽管这条背街巷并不起眼，但有了这些环卫师傅们的接力劳动，从每天凌晨4点到晚上10点，背街小巷的全时段保洁也有了保障。 本台消息，12月11号上午，2016到2017年北京红通社优秀小记者表彰大会在顺义举行。大会邀请优秀广播栏目《小记者大世界》主创人员分享交流经验。这个栏目是由大兴区少工委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 大兴少工委办公室主任房炳云以及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于磊出席活动。活动主要表彰了过去一年红通社优秀教师以及优秀小记者。活动开始后，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于磊向全体优秀教师介绍了小记者大世界栏目的创作体会。 我跟大家示范一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这一句话里面偷换了几口气，大家可以看看啊。我们这个开篇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句子。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主持人于磊。你们能听到我这句话里面换了几口气吗？为什么要拿出来说这个问题呢？有的孩子他本身又紧张，本身遇到长句子。曾经我们有一期就有一个小男孩特别的好玩，他在读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一直没有换气。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通过大屏幕的录音，现场的老师们也清楚地看到小记者们优秀的新闻作品，以及在大记者的指导下小记者们的长足进步。 这次呢，我作为小记者大世界这个栏目的主要的负责人，去为北京市的所有的学校的大队辅导员们去做这样一个讲座，一个我们工作成果的展示。我想一方面呢，也是对我们这个栏目取得的一些成果的一个肯定，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对我们大兴区的小记者们他们的综合素质的一个展示。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说呢，它也是有一个鞭策的意义在里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我们以后呢还会努力的和全区的小记者们一起为大家奉献更加精彩的节目。 讲座结束后，于磊也与优秀小记者们进行了关于电台播音的交流学习。于磊与小记者们讨论了关于电台主持人播音与校园内播音的区别。除此之外，小记者们纷纷表示，在参加本次活动后，不管是在播音和编辑新闻的水平，还是平时的生活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跟别人分享是很快乐的事情，然后做主持人的话，就是不仅锻炼你的随机应变能力，然后你的写作还有阅读语文水平也会不知不觉就提高了。 啊，真是够棒的，你是主持人的苗子哈。你说到他说的是主持人的背稿的问题，你听出来了吗？ 活动结束后，大兴少工委办公室主任房炳云也向我们介绍了大兴区红领巾通讯社近年来取得的成果。 北京市红通社的年会啊，应该说已经办过历年了。然后这个每年那个在隆冬时节的时候，应该说这是一场非常，在寒冷的冬天温暖的事情。对我们各区县的这个分社，应该说是一种激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北京市红通社呀，分别设立了这种集体奖。对学校的红通社予以这个表彰，同时呢又对小记者们进行一个鼓励和点赞，也给那个队员们创造了这种良好的平台。然后小队员们光荣的担当北京市优秀小记者，我觉得在这个人生的发展当中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大兴这块儿发展呢，可以说这个七年，刚才我在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从我们最初的这个20家发展到现在30家红通社校园那个记者分站，包括我们的小记者由最初的近100名到现在的300多名，我们的校外辅导员也达到了20-30名。整个的发展从最初的只是校园电台到电视台，到现在与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同时通过这些新的手段，包括公众号、网络、微博等等，把我们这个红通社的发展应该说越发的这种光大了。我们少办的一个坚强的决心，就是要把我们大兴区少工委品牌项目在继承和传承的同时，要给它发展和创新。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做到了。 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要违章了，我不知。